莫测。 而这个举动是为了防止打破价格体系。 金融产品花样百出，琳琅满目。 消费贷、白条、花呗，哎，这儿怎么还开了一个美团月付？ 本月花钱，下月支付，但你要一旦忘了，小心你的征信记录。 投资市场风光无限，风险遍地。 理财不保本，股票看不懂，贵金属变化快，想赚点小钱怎么就这么难？ 2021年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15，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梳理梳理您的钱袋子，清楚挣钱，明白花。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新动力，智慧引领财富，欢迎各位锁定收听，这里依然是徐冉在早间守候大家。各位早上好，这两天北京的天气着实不错啊，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在户外散散步，溜达溜达，感受一下这几天北京最美好的时节。来，下面的时间还是让大家跟我一起来关注一下昨夜今晨都发生了哪些宏观领域的大事儿，咱们来共同关注一下啊。9月1号，也就是昨天，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布，为了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推动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落实一对夫妻可以生育3个子女政策和配套支持措施。那最近呢，国家发改委是下达了2021年中央预算内投资70亿，以支持养老和托育服务体系的建设。这一次专项投资呢，聚焦扩大养老托育服务的有效供给，对全国范围内符合要求的214个公办养老、普惠养老和普惠托育服务设施建设项目给予一定的支持，并鼓励社会力量的加大投入，形成合力，以改善养老托育的基础设施条件，以提升服务质量，进一步解决养老托育民生热点问题。昨天，农业农村部的相关负责人表示，随着中秋和国庆两节的临近呢，农产品的消费也会迎来传统的旺季，比如说鸡蛋、猪肉等等这些啊。那目前大家会关心我们国家的生猪产能那个问题，那生猪产能呢，目前已经全部恢复。7月末，全国能繁母猪和生猪存栏量分别是恢复到了2017年年末的101.6%和102%，也就是完全已经实现了恢复目标，而且这个目标是提前半年实现的。因此呢，在节日期间，我国的农产品市场的供给是非常有保障的，尤其是猪肉。那最近呢，猪肉下滑的这个价格啊，也是下滑的非常快的，所以呢，大家也可以趁这个机会，按自己的家庭需要，可以多选择买一些猪肉，多吃一些猪肉。来关注一条跟教师有关的消息。昨天在教育部的新闻发布会上公布，去年呢，全国2846个区县都承诺实现义务教育教师平均工资收入不低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水平的目标。那根据最新的督导情况，迄今为止呢，各地都落实了这一承诺，正式建立了教师工资经费保障的长效机制和义务教育教师工资收入随当地公务员待遇调整的联动机制。来关注下各地的政策。厦门呢，最近是发布了一个厦门市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提示函。在这个提示函当中啊，指出厦门的外卖员绩效考核实行算法取中，对于那些已经连续接单超过4个小时的，系统会发出一个疲劳提示，20分钟内不再派单。那企业自建或者是发动社会力量建设外卖送餐员临时驻留点，可以帮助这个外卖员啊在工作的间 息当中能够休息一下，同时还会提供必要的饮水、休息、手机充电等等设施，以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同时，这个提示函还提出了一个非常实际的要求，各网络餐饮平台要依法为建立劳动关系的外卖送餐员参加社会保险，鼓励其他外卖送餐员参加社会保险，并积极购买多样化的商业保险，努力防范和化解外卖送餐员职业伤害风险。下面的时间来关注一下二级市场的消息。截止到昨天收盘，沪指涨幅0.65%，深成指跌幅0.1%，创业板指跌幅0.85%。两市的成交是再度突破万亿，成交金额超过1.7亿，创下年内新高。证券、白酒股都强势上涨，保险、银行、云游戏、中船系、水泥板块表现活跃，有色、煤炭、锂电池、军工股跌幅居前列。还是目前的大盘啊，处于一种快速轮动的节奏当中，在这个时段呢，大家也可以看得到，成交额一直是在10000亿以上的。昨天上午，距离上午收盘没多久的时候，这个成交额是再度突破了万亿。现在啊，大家能够发现突破万亿的时间越来越早，能够看得出来，多空双方的这种分歧还是比较剧烈的。刚才的意思就是提示一下大家，目前的大盘还是有一定风险的。再来关注一下比亚迪。那最近呢，我们都知道比亚迪半导体是有一个暂停上市审核的一个节奏。那现在呢，创业板发行上市审核信息公开网站显示，昨天深交所已经恢复了比亚迪半导体发行上市审核。因发行人律师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已出具复核报告。那此前呢，因为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深交所在8月18号的时候是终止了比亚迪半导体发行上市审核。下面的时间咱们来关注一下北京的消息啊。在最近召开的世界 5G 大会期间，北京市的经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了一下北京 5G 产业的情况。到明年2022年，北京市 5G 产业将实现收入约2000亿，拉动信息服务业和新业态产业规模增至10000亿。可能很多朋友都觉得说，诶，我好像在我的手机端啊，就从速度方面，从下载方面，好像没有直观感受到 5G 给我们生活带来的一些变化，怎么就能拉动这么大的一个产业规模呢？其实啊，目前的一个主要的5G 的产业和 5G 这种通信能力的体现是更多的在弊端，也就是说在产业端，它会间接影响大家的生活。所以可能大家直观没有感觉到，哎，说好像我除了用 5G 测速和听音乐打开网页稍有感觉到速度提高之外，好像没有别的其他特别明显的感觉。但实际上在我们的生活的方方面面哈，现在都已经开始有了 5G 的应用，只是说这些 5G 应用呢更多是在产业端，所以大家没有一个特别直观的感受。这个情况到了明年就会有一个比较显著的变化了。继续来关注北京的消息，咱们来关注一下北京环球影城。哎呀，在一片各种消息纷繁的这个过程当中，终于官方官宣了什么时候开园以及什么时候票价都是什么样的情况啊。那昨天呢，北京环球度假区是正式宣布在9月14号向公众发行包括北京环球影城指定单日门票在内的多种票务产品。因为大家根据这两天有一些前瞻性的，包括我们台有很多记者都去到了环球影城去开始体验啊，大家会发现他们的体验都不是一天的，说我早上去晚上回，不是，还可以在那儿住一宿，甚至我看有的朋友在那儿住了2宿。就我们有一些就是非常幸运拿到这个邀请函的这些朋友啊，可以在里面住上一段时间，晚上呢 还会有一些灯光秀，所以啊，有单日门票，也有双日或三天的这种套票，所以这个票务产品的选择是非常多样的。那度假区内呢，还有两家度假酒店，第一个就是环球影城大酒店，还有诺金度假酒店，也会同步开放预订。北京环球影城指定单日门票会采用四级票价结构，推出四种票啊，淡季日、平季日、旺季日和特定日的门票。那淡季日的门票价格呢是418块钱，平季日的门票价格是528块钱，旺季日的门票是638块钱，在特定日门票的价格呢是748块钱。我看最近在各种旅游平台上，大家对于环球影城的这个热情啊，已经明显都高涨起来了。前两天我们还说过，在各个旅游平台上，现在搜索以北京为目的地的出游，这个环比都增长了100%多、200多，甚至还有增长到800%多的啊。那不知道咱们北京的朋友是选择什么时候去这个环球影城？因为它是9月14号开始预定，9月20号正式开园，所以正好是赶在了双节这个假日期间，给大家多了一个旅游的选择。但是我想啊，这个双节期间应该是人比较多的，不知道大家到时候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再来关注，微博推出娱乐自媒体号违规行为界定及处罚措施试行版本。昨天的微博管理员发布文章表示，为了落实中央网信办关于进一步加强饭圈乱象整治的要求，那建立健全饭圈乱象长效治理机制，规范娱乐自媒体号行为，从严处置违法违规账号。这个微博平台呢，会依据这个通知的相关要求和相关的法律法规，在微博社区公约相关规定的基础之上，推出娱乐自媒体号违规行为界定以及处罚措施的试行版本。早该如此啊。下面咱们继续来关注其他的消息，来关注一下余额宝吧。最近的余额宝是发布了一个00后的攒钱小趋势，但是呢还有一个数字啊，就是整个余额宝的一个大盘子还在持续的缩水。可能大家都认为余额宝的这个年化收益率相对来说有点低啊，但是呢除了我们要看到总规模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趋势也值得大家关注。比如说在数据显示当中，00后的用户当中啊，有近一半的人会在刚满18岁的时候存第一笔钱。2021年的上半年，每位00后在余额宝当中的月均攒钱次数，月均啊是6次。那相比于那些已经独立的80、90后，余额宝上的大部分00后呢是刚刚走进校园，手里的资金的余额也主要来自于是爸爸妈妈给的生活费。虽然说这个资金量不多，但是呢很多的00后也开始有了这个科学的规划，消费怎么消费啊，理财怎么理财啊，这样的意识还是很多的。那余额宝的00后攒钱小趋势还显示，截止到今年的8月底啊，余额宝的00后用户当中，手上有余钱的00后是占了近一半的。那像攒钱小功能的蚂蚁心愿、钱管家，这些也都是00后们爱用的攒钱工具。确实是00后爱用的攒钱工具，这两个工具我都没有听说过，也没有用过，一会儿我去试一下啊。累计呢，现在是有85万的00后用户在蚂蚁心愿当中许下了自己的攒钱愿望。哦，我猜想应该就是给自己立一个小 flag， 比如说我要买一个什么东西啊，是不是可以给自己设定一个攒钱目标？那同时在钱管家的使用用户当中，00后是占到了20%。钱管家呢，可以以日历的方式帮助用户追踪管理余额宝的转入和转出，也可以设定定时的转入计划。哎，我觉得这个功能还是挺不错的。如果您家也有00后啊，我觉得可以通过现在互联网化的一些工具，帮他建立科学和健康的，比如说理财计划呀，或者是消费计划呀等等这样的一些计划。下面的时间咱们来共同关注一下跟新能源汽车有关的情况。那现在时间进入到了9月1号啊，各个新能源车企呢是按惯例都公布了他们8月份的一个车辆供给情况啊。来看蔚来 9月1号公布，8月份是一共交付了5880辆汽车，同比增长48.3%，年内完成交付55767台，较去年的同期是增长了157.4%。但是呢，这个未来的这个交付情况啊，还是相对来说比较低的。那再来关注一下其他的两个品牌，咱们再来说新能源汽车的一个交付情况整体的一个概括啊。哪吒汽车呢是宣布累计交付突破6万台，这是累计交付，其中呢8月份是交付了6613台，同比增长了449%，前8个月是累计交付量达到了33728台，同比增长367%。小鹏汽车的公告呢是8月份交付了7214辆，你看这个数字实际上都是要超过了未来汽车8月份这个交付量的。这个小鹏汽车的交付量是同比增长了172%，连续2个月突破了7000台。小鹏的 P7 8月份是交付了6165台，连续4个月创下了一个历史新高，同比增长209%。理想汽车呢8月份是交付了9433辆，理想 ONE 同比增长248%，环比增长9.8%，也再度创下了一个交付的新纪录。我们为什么要着重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新能源汽车的一个交付情况呢？大家应该都知道，从今年以来，我们的整车产业就面临一个芯片短缺的情况。这个事儿不只出现在传统车企，同样也影响到了新能源车的车企。我们看，像哪吒、小鹏以及蔚来的交付都是创下了交付的新纪录的，但是蔚来这一家实际上在刚才我们提到的这几家公司当中是最早发力的，但它这个8月份的交付数量才是5000多台，能够看得出来这个芯片的短缺开始对新能源造车新势力他们的交付情况也开始有了一定的影响。刚才说了半天新能源汽车交付的一个情况，还要跟大家再来汇报一件事儿的，就是1号，也就是昨天，小米集团董事长雷军发微博表示，9月1号小米汽车是正式注册，公司名就叫小米汽车有限公司，注册资本金100亿，小米董事长兼 CEO 雷军担任其法人代表。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咱们再来关注几条企业方面的消息啊，来关注一下腾讯。咱们这周周一啊，刚刚说了，周二啊，就是这两天咱们都在一直说腾讯视频这个超前点播的事儿。那昨天的腾讯视频是通过其官方微信公众账号发布了一个声明，说最近的腾讯视频的超前点播逐级解锁的规则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那上海市消保委呢也提出了相关意见，我们腾讯视频对此高度重视，腾讯视频也会尽快调整解锁规则，支持用户选级解锁，在保证消费者权益的同时，让大家享受到更具个性化的追剧体验。我在这儿跟大家说，9月1号实际上超前点播，尤其是在扫黑风暴的超前点播，是已经可以看完最后一集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回应了上海市消保委的关于逐级解锁是侵犯了消费者选择权这件事儿，我觉得这个时间差，哎呀，这腾讯还是很聪明的嘛。来关注一下字节跳动啊，昨天呢有消息表示，字节跳动是拟出售自己旗下的证券业务，整体估值5到10亿人民币。这项初始呢是出售是始于2021年的上半年。字节跳动已经先后跟大家熟悉的那些投资机构中金公司、中信和复星集团、牛股王、东方财富等等进行过了沟通，其中呢有2家公司是给出了投资意向书的。那据了解呢，字节内部是明确提出，我们未来不会再从事证券业务了。字节跳动证券业务是由平台产品和港美股的业务组成的，平台呢主要是2017年上线了一些海豚股票，股票咨询推荐服务是由北京金美林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来进行提供的。说实话，我想啊，不是他出售这个证券业务，可能很多朋友都不知道字节跳动也提供证券服务啊。最后一条啊，我快速说完。截止到8月31号晚上9点30分，暑假档6月1号到8月31号这几个月，我们的总票房呢是73.78亿，观影人次2个多亿，放映的场次是达到了3000多万场。档期票房排名前三的是电影《中国医生》《怒火重案》和《白蛇二：青蛇劫起》。 不知道在这个暑期档啊，大家有没有去看电影？但是由于北京的疫情所限啊，可能各地也有这个规定啊，就对于电影院的开放以及开放都是有一些门槛的，就可能也间接影响到了，或者是直接影响到了咱们暑期档的一个票房情况。那以上消息呢，是来自人民日报、经济日报、经济参考报、北京日报、北京青年报以及千龙网的主持人徐冉代表编辑，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我们会连线一位嘉宾，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大家身边的那些事儿，直接影响咱们的钱袋子。现在二手房交易啊，对于每个人来说，可能尤其是现代人生活啊，这一生当中至少要经历一两次的，最少也得有一次哈，至少。大家呢就很关心这个房屋中介的一个情况。首先，中介这个中介费啊，就甭管跟房款比再小，它也是一块肉。那未来是不是房屋中介还有存在的必要呢？随着咱们现在互联网工具的发达，这个干什么事儿都得实名制，对吧？那大家是不是觉得说这个房屋中介以后我可以不需要了？我是不是可以自己到相关部门去办完这个手续就完事儿了呢？可以省下一笔钱呢？那咱们今天也来讨论一下啊，是讨论，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这个房屋二手房交易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可以去中介化呢？今天我们也为大家请来了一位在相关领域非常了解的专业嘉宾，在一小段片花之后，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话题。 哎，我手头有点小钱儿，打开这手机银行，互联网理财、大额存单、结构性存款，这都怎么选啊？ 容易， 我拿死工资，每个月剁手都不够，能理财吗？ 好办。 都说想理财也得了解点国家的方针政策， 听不懂，可怎么办 呢？不难。 我想创业，白手起家难不难啊？ 那你去听一听财富新动力。 从三餐到理财，从置业到创业，2021年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15，咱们一起小财大用。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新动力，我是徐冉。咱们今天呢跟来自中原地产的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老师一起来讨论一下未来房屋去中介化是否可行啊。大伟老师您好。 哎，你好，你好。 哎，久等了啊，久等了，我们今天资讯部分比较长啊。来说一下关于这个房屋去中介化的一个事儿，就是之前我们看在8月10几号的时候，官方的就是在杭州官方的二手交易平台啊进行了一个升级。它呢新增了一个个人自主挂牌房源的这个功能，这就是什么意思呢？房东啊，你不用通过中介，可以在这个平台发布你自己的房源信息去出售你们家的房子，买家呢也可以根据这个信息直接跟房东联系了。所以这件事儿一出，尤其是这个平台一进行升级之后，大家对于这件事儿的关注和讨论这个声音一下就放大了啊！很多朋友都表示说，哎呦，那是不是这意味着说以后的房屋大家可以直接在官方平台进行撮合交易了，就不用再做中介了呢？首先我觉得从您的这个专业观察给我们讲讲这个所谓个人自主挂牌房源这件事儿是不是新鲜的，这未来究竟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呢？您来聊一聊。 首先我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当下的这个中介市场的具体的构成情况。 好。 从全国来看的话，其实中介行业主要还是分布在一二线城市，因为是以二手房为主的。比如说像北京这个城市的话，它的二手房交易占整个市场交易已经达到了80%到90%。新房的市场的话已经是逐渐的萎缩，进入到了一个应该说是一个边缘，或者说一些六环以外才是新房为主的市场。 是、 这个、 咱们现在市区也没什么新房了嘛。 对，所以这个其实我们看到二手房，但是这种情况的话其实全国只有大概十几个城市是这样的，绝大部分城市还是新房为主。然后从这些城市，像以北京为例的话，二手交易其中的中介代理并不是说100%，的确也有一些是个人的这种交易。举简单的例子来说，像北京市场的话，现在以8月份为例，中介的占比的话大概只有80%到90%，另外还有10%几其实还是这个一些自行成交的。这个自行成交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有一些是因为家庭内部过户，也有一些是一个小区内，比如说这个朋友或者是亲戚之间，或者说一些邻居之间的交易，所以这就是回到今天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大家都在普遍性的讨论这个去中介化。然后去中介化的这个缘由的话，其实都知道是因为杭州这个事儿。杭州这个事儿的话，其实严格来说它是一个乌龙事件。 怎么讲？ 为什么这么说呢？对，因为这个事儿的话，其实很多人有误解。杭州这个交易平台是从2016年底发布，2017年正式上线，到现在其实已经有4年多时间了。这个4年多时间里面呢，这个个人挂牌房源一直是可以的，只是说现在是升级了一个功能，它这个功能其实是叫信息规避功能，就是把这个过去通过二手中介登录上这个网站之后，也可以看到这些个人挂牌的这些房源的业主的电话，所以它会骚扰到这些个人挂牌的业主。这次只是说让，如果说你通过一个中介的身份证或者说手机号登录上这个平台，你是看不到这些个人的电话的。但是这个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是属于一个比较掩耳盗铃的事儿。那中介他都有亲戚朋友，他用自己的这个亲戚朋友的身份证或者说手机号登录上之后，还同样可以看到这个个人挂牌房源的电话。所以这个事儿的话，其实它不是一个新事物，它从2017年以来杭州已经很多年一直在挂牌，一共就挂牌了100多套房源。那最近几天我们看到这个房源挂牌量有明显增加，现在已经过1000套了。这也是因为媒体的关注啊等等，包括最近这几年中介费持续的上涨，很多人越来越关注到是不是有可能通过去中介化来达到这个市场交易。另外也跟当下杭州的二手房市场进入一个低迷期有关系，因为过去房子很好卖，没必要通过这个所谓的个人挂牌那么麻烦，中介很容易就卖了。但现在的话，的确是杭州新房很火爆，但是二手的价格太高，出现了一个倒挂，所以二手市场出现了一个不太容易卖出去的时候，的确是有一些房主着急，那就他反正是这个不论有用没用尝试一下。所以这个事儿本身的话，我刚才说到的它是一个乌龙事件。然后另外就是说，这么多年官办平台或者说通过个人挂牌房源来销售的话，在很多城市都尝试过，其中第一次尝试是北京，2011年就开始了，到今天已经有10年历史了。北京最早是从海淀区，它有一个官办的核验房源平台，同时也可以个人挂牌房源，但是后来因为各种原因也取消掉了，现在就已经统一归类到了北京房地产交易管理网上，这个功能已经不存在了。另外后续的话，其实2015年包括当时的这个上海，另外当时的这个北京一些政府的一些机构也尝试的再一次推出这种官办平台，但是结果还是没有成功。它其实出现这种，应该说这么长历史，这么多城市包括很多的这种机构都尝试说所谓的个人直挂平台，个人直挂房源不能成功的，我觉得原因它是很多方面的。它主要方面的原因的话，还是跟这个个人业主他这个整个国内二手房交易的这个中介费取费，它是大家都知道，虽然说是中介费名义上是买卖双方都要交，但事实上的话最后全部都是买方 交。对 对，那对于卖方来说，他不用交中介费，他何必那么麻烦，他要挂牌到他，除非是非常不好卖的情况下，有可能想各种办法， 他才会去自己想办法的，对吧？ 对，他才会想办法。但现在的话，其实对于房主来说的话，他不要交中介费，那他肯定会选一个比较安全的途径，比较省心的途径。那对于这个大家都知道，如果你把自己的电话把自己的信息挂牌到一个官方网站上，向整个社会公开的话，你会接无数的电话， 这个很麻烦的。我们刚才很还有很多朋友在说中介太烦了，老给我打电话，老骚扰我。是， 对对对，这个就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因为从个人角度来说，哪怕是这个过去买过房子现在卖二手房的这种房主，他也很难作为房地产行业一个专业人士，他很难说一一的讲解，他对每个人都讲解，但是有可能这其中是不是真买房子的，他很难甄别，他自己还有自己的工作，还有自己的生活，所以这种就是这就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现在的话，这个二手房交易，一方面它是一个总价或值非常高的这么一个交易， 对， 很可能是一个家庭的绝大部分财产都是一套房子， 是 最多也就一两套房子。这种情况下，他必须要有一个担保方、居间方来作为他的交易安全的一个担保。如果国家或者说政府部门真的是居间担保了，我觉得这个事儿推进就会比较容易一些。但是现在的话，首先是这么多的平台，他所做的只是一个信息平台，他就是提供信息，他不负责担保，不负责交易，不负责所有的一系列的这种安全，所以造成了他的这个实际中在成交体验，在这个 房主的这种挂牌体验上非常不好，所以他就是每次都是有可能被媒体热炒几天之后又这个很快的就平静下来了。 嗯，来跟大伟老师沟通和分享一下我自己买第一套房子的过程啊。我这个好像我没有跟听众朋友讲过，也没跟大伟老师讲过。我刚来北京的时候，就是我刚准备参加工作的时候，那个时候户口还没有，就是我没有北京市就是这个商业购房的资格，那个时候还没有，还没有社保，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就买了一套50年产权的房子，这个商住的房子啊。这个房子买的时候，因为当时单价总价不是特别高。所以呢，家里觉得说，哎，那你自己在北京给你买一个你自己的地方，可能安全感会好一些啊。然后呢，我就到处找这个房源啊。正好我们有同学，他知道有一个房东要卖这个房子。当时我因为我已经是进入二手房的这个买卖了，也不属于买新房了，因为我们跟房东直接认识。但是那房东呢，只是认识我同学，也并不认识我。人就在想说，那我跟你进行直接交易，他也不放心。哎，我跟大家说他为什么不放心啊。首先，如果我只给了他一部分定金，然后呢，他就跟我在这个房屋交易的过程当中办了网签，那从法律上来讲，这房子就已经属于我了，对吧？当然咱们是按照合同约定，人家我给了他定金，他跟我办完网签，然后我就会把后部分的房款打给他，但这个时候他就不放心了，他说如果你不给我，我怎么办？那岂不是要给自己找很多麻烦？那他说，那你要不就把房款全部都给我？那这时候轮到我不放心了 啊！对对对， 是不是？我如果把全部的钱给了你，我跟你之间又隔了很多层的关系，你不跟我去办网签，这就是钱再少，他也是，是吧？他也是能买一套房子的钱呀，我还是很不放心。所以我们俩当时就僵在这儿。他说：“哎呀，小姑娘，你就直接找中介吧。你找中介，你我都放心。”他说：“我当时刚毕业呀，还没上班呢，那就是几万块钱对我来说还是挺肉疼的。”我就开始找，各种找，然后就发现呢，在有一家银行，这银行我就不提了，提起来感觉像给他做广告一样。 银行有这个功能。 哎，现在有一些银行是可以提供这个资金的，叫托管和冻结业务的，我不知道我这个名字叫的专不专业啊，大伟老师，一会儿你可以 监管资金监管， 哎， 它这个准确的名称就是资金监管业务。 哎，它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我可以先把一部分钱，比如说吧，打个比方，100万，我把这个100万存到这家银行，然后呢，他就把这笔钱啊，在房东跟我的共同监管之下，他冻结了，我是没有办法去取这个钱，房东也不能取这个钱，只有我们办完网签手续之后，这房本上名儿已经变成我徐冉的了，这笔钱才能被房东划走。后来我找到这个办法之后，我们俩就顺利进行了房屋交易。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啊，真的是我可能跑了无数趟石佛营， 对对对对， 非常的繁琐。这个 步步大厅在石佛营是， 对， 是这样的。这个事儿我给您简单的介绍一下。各个银行其实它都有这个叫资金监管业务。 嗯， 它这个其实像您这个，它新开立的账户，它是以这个新房这个原来的房主这个开账户，但是这个同时的话，就是您提供资金监管里面的金额， 嗯， 然后他这个触发条件的话，其实是就是如果说您约定过户，包括可以约定其他的条件，比如说可以约定这个收房啊等等，这个是银行在其中起到一个监管的作用，他同时获得了一个资金的来源， 嗯， 而这个但是在这些目前的政府官办平台里面都没有，以前的话其实在各地这个官办平台里面其实都有针对二手房的这个交易监管的这么一个机制， 嗯， 它这个其实也是各地都有这个官办的，应该说是监管的平台，但现在的话其实是越来越少了。另外的话，它只监管其中的一部分金额，就是网签的资金， 嗯， 大家都知道实际网签和实际交易金额差距非常大， 嗯， 所以整个来看的话，也就是说核心原因其实是因为政府在二手房交易中它这个只取这个其中的税费部分，所以这个金额的话对等它的风险其实是不匹配的。 对， 然后很多的房产比如说有可能这个有一些这个抵押，有一些这种财税方面的各种问题，然后的话还涉及到很多购房者也会有些需要贷款呀等等各种资质的问题，审批非常非常复杂。二手房的话，每一套房子它的这个跟新房不一样，新房都是期房，大家一看就一目了然，它也即使是有一些问题它也是后置的，比如交房的一些问题啊等等，但是在买的过程中其实没有多大的问题。但是二手房的话，它会涉及到这个贷款，然后各种每一套房子的税费都是不一样的。 嗯， 然后如果政府要做这个事儿的话，它要提供大量的人力物力，但是这个投入一旦投入之后，它怎么计算？它这个是不是所有老百姓的这种财税 来负担给这种少量的二手房购房者，这个是不公平的。 嗯， 所以政府提供这种服务的话，目前来看其实应该说它有点这个入不敷出，或者说有点这个不太合理这么一个状态。 嗯 所以刚才其实我们说了很多，虽然现在有个人成交的可能性，刚才我说了啊，就以我自己为例，它有个人成交的可能性，但是我有的时候也在想，当时这个房东为什么肯跟我签这样的一个个人成交的协议，是因为我呀是把全部房款都给了他，他如果再卖给别人的话，他是要经过贷款周期，当时他特别着急用钱去换另外一套房子，所以这一定是有一定的牺牲的，他才愿意等着我跟他个人成交。那刚才也很多朋友说了，你看这燕林就说，我觉得专业的事还是有专业的人干，因为当时我买的那个房屋总值啊相对来说比较小，那如果搁我现在买一套比如说稍微大一点的房子，改善性的住房，这个情况我自己肯定是没有办法承担，因为你想这有原值，只有贷款，贷款的过程当中有很多很多专业的手续，这个作为普通人你是没有这种学习的时间跟成本以及付出这个交通成本的。所以呢燕林也说了，他说你看我省心省力，中介付出了他们的劳动，也应该有这部分的酬劳。刚才我们也说了有很多啊，包括这个现在中介的费用是由谁来出，这个就是一个特别关键的事儿。那对于房东来说，我跟谁交易，我可能跟中介交易我觉得更保险，对吧？我跟你个人我有很多资质，我可能没有办法像中介一样就是了解的那么严格，那各种的手续可能还需要我自己去跑，如果有中介的话可以给我省了很多很多的麻烦。所以今天我觉得还是按照大伟老师给我们的这个专业讲解吧，未来房屋去中介化，这个空间还是比较窄的，是吧？ 啊， 嗯， 他的确还是这个市场关心的。其实这次的话，虽然是一个乌龙事件，但是为什么这么多媒体、这么多消费者关心？它其实背后体现出来了，并不是说房地产去中介化，而是说大家对中介费比较敏感。 对， 中介费的这个，就是有可能大家觉得中介费不应该那么高，这个就是中介费如何取费的问题了。当然，我们这个很多业内也讨论。政府部门其实他现在直接官办平台啊，或者说所谓的去中介化，他其实是涉嫌这个裁判员做了运动员的事儿。 嗯， 他其实完全可以更多的规范中介费的取费。现在市场上有很多的争议，对于中介费这个中介的存在是没有争议的，因为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很多，包括很多消费者也发现没有中介在里面居间的话很不安全。 嗯， 但中介如何取费，中介取费是不是应该这么高，然后这个同样1000万的房子，比如在北京，这个1000多万的房子和100,000万、200,000-300,000的房子，其实都存在的，郊区的确有。 对， 但是这个按照中介费的话，这个一套房子有可能中介费有一些是3-5万，有些是好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 对， 但是中介提供的服务其实相差不大。 嗯， 因为他都要甄别房源、做交易等等，但是他的这个为什么？同样的服务，差不多的服务，取费差别那么大，所以这是其实是这个政府部门应该规范的。比如说，它应该有一个上限，这个服务的话最高多少？那这样的话，这个中介有可能就不会那么热衷于推高房价，因为它对他来说的话，这个服务有上限。 嗯。 另外的话，这个收费的点位是不是应该有些规范？ 嗯。 因为现在的话，3%、2.7%到3%，有些人觉得高。这个高的话其实是应该，或者说这个取费到底应该多少，在2017年的时候和2021年北京市都发布过政策，其他地方也都发布过政策，在对于中介费的取费都有一些标准，它的这个上限标准其实是2.2，那现在的话为什么变成2.7，然后另外的话这个中介取费，这个有一些机构有一些企业除了这个二点几之外的话，它还有一些额外的收费，比如说贷款呀等等，这些取费是不是合理？我觉得政府部门应该做的，它不是说把这个所谓的平台或者说这个中介去中介化当做一个大的话题，更多的话题应该是 怎么规范它的收费， 规范，对， 嗯， 然后这个取费的话一定要跟群众的收入跟房源的这种具体的交易的难度挂钩，而不是说现在简单的一刀切，但有些像您说的那种，就比如说有一些已经基本上这个双方已经有达成一定的意向了，但是还要去找中介的话，那么中介取费是不是应该很低，只是提供一个担保业务，比如说只收0.几啊，这种一个居间担保业务，这种其实也是合理的，可以提供一些更多的这种服务，差异化的、多样化的，然后核心还是这个一定程度上，包括现在大家看到为什么一条街上这个门脸一半以上，甚至有一些地方更多的都是中介门店，那它这么多的中介门店是不是有存在的必要？是不是应该精简一些，规定一些中介的这个，比如说在一个区域范围内，中介的门店 不能超过多少多少，是不是？或者说一个社区内提供的中介服务啊等等，应该是不是稍微有一些这种规范？这样的话，降低了中介的竞争，降低了中介的成本，是不是能够同时反映到中介费的取费上？ 嗯， 这是购房者更担忧，或者说更热衷于知道的这么一个方向性的改变。而现在的话，如果只是去中介，最后造成的结果是这个买卖双方会有很多的纠纷发生的可能性。 嗯， 一套房子现在动辄是一个家庭，或者说有人说到六个钱包、多少个钱包的， 对 这种的话，其实有一个中介还是很必要的。但是大家担忧的中介费取费，这是政府作为一个裁判员更应该干的事儿。 嗯， 如果把这个中介费的取费标准定好了，定到大部分人都满意，那我觉得这种情况下，应该说市场上就不会说有讨论说去中介化的这么一个可能性，因为它这个它不像买一个洗发水，这个哪怕买的不好，可以这个换一个牌子再用。 嗯， 如果你买一套二手房，买错了，有可能一个家庭很难说再有再买房的可能性。 对，所以我觉得刚才大伟老师说的非常关键啊，对于中介的这个市场，不是说我们要把它去掉，它是有很多问题，那我们就去规范这些问题就好了，它还是有存在的必要跟价值的。刚才也有很多朋友都在说啊，专业的人应该来办专业的事儿。非常感谢大伟老师，我觉得未来啊，也希望我们的中介服务能够更贴心和更就是更健康一点吧。像刚才您说的，如果规范了以后，可能真的就没有那么多中介就给我们打那么多骚扰电话了，对吧？ 是是是。 好，非常感谢您，由于时间关系我就先挂线了，再见。 好好，再见。 哎，有很多朋友发布了一些我没看懂的观点啊。0350说，中介的活都是政府职能部门应该干的事儿，这个说的不太对啊。那有很多活呢，都是属于市场体制下的一些交易活动，那政府职能还是有更多需要他们关注的地方啊，不能把这劲儿都使在这事儿上了。飞鱼洒清晨说，老百姓不喜欢中介，绝大多数都是业务员，总是打电话推销，有的时候房子都卖完了，还有中介打电话问这问那。但也不能否认，中介是应运而生，逐渐完善中介服务才是市场的需要。我觉得说的非常的到位啊，就是这样的。整个中介市场有问题，那就改毛病，对吧？那就去规范它，而不是说因为有毛病就取代它。好，那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说到这儿了。这期节目呢，您可以登录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去下载或回听我们这一期节目。那更多的精彩内容，接下来是由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整点快报。还有，您如果可以关注更多的热点新闻推送，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北京新闻广播。我是徐冉，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刚才有朋友问啊，说明天徐冉去福猫会现场直播吗？没错，明天我会去现场直播，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各种收听方式，听听 FM， 我们的 FM94.5， 以及我们的新浪微博，或者是我们北京时间的一些视频直播。明天咱们在福猫会现场跟大家带来更多的精彩内容。拜拜了，各位。 初看春花红，转眼已成冬，匆匆匆匆，一年容易又到头，朝光逝去无影踪。人生本有尽，宇宙有穷。 放飞灵感，将创意赋予生命，凭实力 PK， 扬魅力风采。 由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举办的潮涌大运河首届装置装饰设计艺术大赛现已全程启动， 构建梦想平台，承载缤纷精彩。 详情关注官方微博京津冀之声 FM1006 和官方微信京津冀之声 FM100.6 公众号。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啊？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 8501-3833。 我是一名民航机长，我爱北京，万米高空的清澈与斑斓令我沉醉，起飞和降落更让我心动。